嘴巴。在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双重的渴望来一个比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可以更悠长一些，可以让我们休息的更加从容些的国庆长假到来之前呢，我们只好用这样动起来的音乐给我们的身心补充能量，也让工作到本周日的我们呢可以显得更加从容和开心一些些。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 Take me there。 我知道你也很期待，日期可以快进一些哈，马上就到9月30号，不，马上到10月1号才好。有请 Backstreet Boys Maya Mess Take me there。 My dill cried to sleep to his eyes were deep. And I couldn't have been Chucky, Chucky to Petro. Chucky get scared, Chucky, so let's go. If I was a rough bat, it would have been surreal. Me and my twin would have been just like Phil and Lil. And with one wish, blank grant you one trip. When we go on this adventure, who you wanna come with? See, you're my little brother that I'll come get. Run with, but it got to be done quick. No, Chucky is scared.Tommy is sad and feeling a little missing by mommy and dad. So pick a time and date and find a place. And I guarantee you that we all get home safe. Wow. 时间可以带我们快进一下哈，快进到10月份，然后11假期就来到了。嗯，不知道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你的11假期是怎么样安排的？ 已经是来到了微信公众平台报道的听友，也可以先来说一下自己的十一长假安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周三下午的直播当中，黑比田馥甄、超级玛丽。听友费劲说，我不希望日期能够快进，我倒希望日子能够退得快一些，最好能够回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天天就是玩，还没有作业，还有打超级玛丽游戏的时候哈。 只是一条马路的距离，可怜玛丽走不过去，眺望着查理坐在谁怀里吃鱼。 的两首歌，大嘴巴和 Backstreet Boy 带来的歌，给我们身体续上了能量，有一不小心被黑 B 田馥甄给唱了泄力了，只想瘫软在沙发里面。黑 B 田馥甄超级玛丽，有时候的确是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但可能更重要的呢，是有一颗善于发现这个世界的精彩和它美好的这样的一颗心灵，才会带上你和你的好奇心，然后去看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变化。不知道今天的你有什么样一个新的发现？如果愿意的话呢，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跟戴怡分享一下。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下方的留言栏可以给我留言就好了。这首老歌交给 Air Supply。 Dinner and wine, Saturday girls. I was never in love, never had the time in my hustle and hurry world. Laughing myself to sleep, waking up lonely. I needed someone to hold me, oh. It's such a crazy old town, it can drag you down till you run out of dreams.So you party all night to the music and lights, but you don't know what happiness means. I was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strangers, no love around me, when suddenly you found me. Oh, girl,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to me. You're my fantasy, you're my Everything good, everything fine, that's what you are. So put your hand in mine, and together we'll climb as high as the highest star. Living a lifetime in every minute that we're together, and I'm staying right here forever.的温柔，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心间起。 有的借口全部拿去 Hey Wake Up 这首嘿关于爱，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宋丽说，越是放假越不敢出门，感觉哪哪都人多，可能有确实有很多人在过节期间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种担忧，所以就选择了在假期也好长假也好就选择啊，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正好是错峰出行。还有 memory 说公司搬了新家，南锣鼓巷边上办公，可能后面这个符号虽然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开心极了的一个符号哈，看来可以在下班之余的时候逛一逛南锣，挺好的哈。秋风吹，蟹脚痒，可能到了很多人爱吃这个大闸蟹的人最喜欢的季节了，可能心里面那样一个美食的欲望也就不仅限于是蠢蠢欲动了，而是认认真真的开吃，是吧？我想应该是说到了很多吃货的心里面。都知道这个季节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很肥美，但是我们也在心里面盘算过，如果说每一个人或者大家都想吃到阳澄湖闸蟹的话，可能是要把螃蟹苗都要吃绝了，而且这样也不一定能够满足全国人民对于阳澄湖大闸蟹的需求，所以什么洗澡蟹呀、假冒的阳澄湖蟹呀、就都出现了。刚才我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闻，里面就说有的商家呢自己进来了螃蟹的货，然后私底下呢给螃蟹佩戴上了非官方认可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防伪扣，然后呢也有人是因为吃了这个仿冒的大闸蟹还出现了腹泻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季节应该真的是需要擦亮双眼的季节。虽然不一定要放弃那首雾里看花，但是我想这个时候还是要带来一首那英的歌。在上半时段，9月26号周三下午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这首歌，我想很多人也会唱，先不见你一双慧眼，但请那些商家不要出卖良心。好了，更多交流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留言栏里面给大爷留言，有请那英。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头发残酷的说明，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得多清楚

息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的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虽然说中秋佳节已经过去了，但并非只有初一十五才可以惦念月光，想念月亮。在这首歌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像是一波潮水，把我们朝这样的旋律，朝意境当中的月光照耀的地方推了过去。齐秦版本的《城里的月光》，我记得中秋节那天，也就是前天，我带来了不少跟月亮有关的歌，在直播当中的时候来跟你分享，好像唯独落下了这首《城里的月光》，所以这两天晚上都在惦记着赏一赏月亮，同时还想念这首老歌的听友，可以在刚刚这个版本当中《城里的月光》过一过瘾了。下午的3:39，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戴毅，把 JJ 翻唱这首歌带给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莹莹 YING。 如果不是 我猜你笑起来一定也有一双美丽弯弯的眼睛。 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哦，离开 起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西是摆渡人的生活，我们听到了詹德茂作词，周华健作曲并且演唱的《摆渡人的歌》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感受哈。歌曲节奏出来的时候，当你辨识出来这是一首你曾经很喜欢的老歌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小小的兴奋感哈。写一首至情至爱的歌可能有感而发就好，但写一首超出世俗、远离尘嚣琐事烦恼的歌就很难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用辣妹这首 Goodbye 说再见，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明天下午见。